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火车刚开动没多久，我就去四处逛逛，化妆室也去了，那时候还没人，大概就在一个小时之前。过了半个小时，张女士也过来，正好碰见那杂役。杂役不太礼貌，连声招呼都没有，惹得张女士很不高兴。所以半小时后她越想越气，又跑到化妆室来找杂役理论，结果看见死者。也就是说，这中间只有短短半个小时，凶手要杀人灭口，再给死者换衣服离开，是很仓促的事情，几乎不可能实现。除非…… 张女士碰见杂役的时候，仅仅是站在门口，门虚掩着，她没有朝里看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。她说她亲眼看见杂役从别处走来，不是从里面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时里面就已经有人了，很可能凶手也在。 在我走后的半小时里，死者被杀，张女士遇到杂役的时候，对方正要进去掩盖凶案现场，这样时间就正好了。 所以杂役可能不是凶手，但一定是帮凶。 两位长官，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啊？ 找人，找身材和死者差不多的男人，他原来那身衣服现在一定穿在别人身上，而且一定过于宽大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 列车在继续前进，死人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去，瘟疫般引发人心的恐慌，乘客们议论纷纷，仿佛凶手就坐在自己身旁。 从人死到现在火车都没停过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凶手还在车上啊。 那我们要再出是谁负责啊？ 赶紧停车，我们要下车。 这是倒霉。 大家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听我说。首先发生这样的事情影响到大家的心情，我们很抱歉，我会尽最大力量保障大家的安全。为了方便警察破案，也请大家配合一下，不要单独行动，听从我们的指挥。感谢大家。 列车员无可奈何，只得尽力安抚一等车厢的乘客们。这里头任谁站出来下车告个状，他们都惹不起。 小兄弟，来，有个事情还得找你帮忙啊。 哎，长官，您说，有什么我能尽力的？ 我们需要你帮忙找个人。 找人？怎么找啊？一等车厢的客人们闹得很厉害，恐怕是不肯配合的。 小兄弟怎么称呼？ 哦，长官，您唤我阿才便可。 阿才兄弟，劳烦你现在带我们去第二车厢，顺带将第二车厢往第一车厢和第三车厢的门关上，不要令人通行。 好，为何不查第三车厢啊？那里人更多更杂，凶手恐怕也会藏在那里。 现在初步推断，参与杀人的不仅有凶手，还有帮凶。死者是第二车厢的乘客，而且是孤身坐车，因为第二车厢距离第一车厢的化妆室很近，也有空子可钻。如果是第三车厢的乘客，凶手即便想要搬人作案也很麻烦。凶手有可能躲去第三车厢，但帮凶一定是熟悉列车的杂役，而且应该长期在第二车厢干活的。现在把两节车厢之间的通道封锁还来得及，他自损没有杀人，十有八九会选个熟悉的地方隐藏，而不是贸然去陌生的第三车厢。 哦，前面就是第二车厢，您二位先找人，我先去守好通道。 第二车厢也很嘈杂，但总体比第三车厢好很多。做生意的、过日子讲究些的，或者身家丰厚些的文人，往往会选择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的第二车厢。此时正是饭点，各种食物气味交杂在一起扑面而来，纵是再美味的东西也逊色了许多。二等车厢的乘客大多一边用餐，一边讨论前面死人的消息。不明真相以讹传讹，谣言成病毒式传播。等林叔他们来到第二车厢时，已经变成死者是政府要员的千金，还是被情人杀死在火车上，云云令人啼笑皆非。林叔和岳定堂站在靠近车门的空位，观察每一个来来去去的杂役，后者们正忙着来回奔波为各位乘客送餐。 来餐车借道，大家让一让啊。 二等车厢的饮食虽不如一等车厢，但也是热饭热菜。尤其今年铁道部颁发新令之后，餐食里又增加了中餐，厨师手艺还挺不错。阿才也跟在他们旁边看，只是他看来看去，觉得谁都有嫌疑，又觉得谁都没有嫌疑。 长官，您要找的杂役会不会逃去第三车厢了？ 话没问完，阿才就见林叔指着不远处一人道：“ 你认识他吗？”“ 好像是新来的，我听别人喊他十二，没和他说过话。怎么，这人不对？” 阿才瞅来瞅去，没看出十二有什么不妥，但在林叔看来，十二满身都是问题。首先，他已经接连给同样两份菜调换位置了，左换到右，右换到左，左再换到右。重复无效的动作说明他心不在焉，或者另有所思。别的杂役忙忙碌碌来去送餐，一路小跑积极得很，因为有个别出手阔绰的客人还会在买食物的时候默许杂役不找零，也就是说零钱给杂役当小费。当然这样的乘客很少，大部分人还是很爱惜吝啬银钱的，但也没有一个杂役像林叔重点关注的那个半天一动不动，慢吞吞偷懒。若是被旁人看见告状上去，这份差事就甭想要了。岳定堂走过去拍拍他的后肩，对方吓了一大跳，整个人夸张地跳起来。 十二，你方才是不是去过一等车厢的化妆室？ 没去过，我一直待在这里。 你袖子上沾到的是什么？ 十二低头看向自己的袖子，那里因为经常干活而染上一圈洗不掉的乌黑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 污渍之外，这里还有淡淡的红色，不像血，倒像是女人的胭脂。 这是我不小心碰倒了汤汁，洗不掉，哪里是什么胭脂？ 是吗？我对女人胭脂最熟悉了，让我来闻闻，就知道你有没有在说谎。 林叔吊儿郎当的调笑口吻没法让十二放松下来，反倒浑身紧绷，面露警惕。十二想要后退，却被林叔拦住，他二话不说推开林叔，转身要跑，后者却闪身避开，更快一步抓住他的后领。动手挣扎间，餐车咣啷作响，被踢向前面，碟碗接二连三碎了一地。乘客们被惊动了，纷纷循声望来。十二死命挣扎，手脚并出，却被林叔直接扑上来，牢牢按住。岳定堂则上前搜身，他很快有了发现。 这是什么？ 岳定堂在十二贴身内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包被手帕包着的金箔，金箔上还有精雕。虽然灯光昏暗，一时间看不清雕刻何物，但精美华贵毫无疑问，也绝不是应该出现在杂役身上的东西。 这是你从死者身上得到的，看来人是你杀的。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只是帮忙清理尸体，人不是我杀的。 那是谁杀的？ 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，那你就是凶手。到站之后，我们会将你连同赃物交给当地警察局，而真正的凶手将会逃之夭夭，你替他背锅，还很可能要被枪毙，值得吗？ 我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我们上火车之前说好的，他杀人我帮忙掩盖清理，帮他拖延时间，只要下了火车，他就走他的阳关道，我也立马携了差事回老家。 但现在火车还没到站，你指认他出来还来得及。你仔细想想，人可能藏在火车上哪个地方。 十二喘着粗气，他想不明白，自己仅仅是动了贪念，答应帮萍水相逢的老乡一个忙，怎么就变成杀人嫌犯？头顶的电灯晃得他晕眩，几乎生出幻觉。身下的火车轰隆震动，冰冷的木板半点也不舒坦，也许就像刚刚那具尸体躺在地上的感觉一样。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他打了个寒战。 他应该是往第三车厢去了。 带我们过去，你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。 十二不是南京人，他是东北逃难到南京来讨生活的。南京虽不比上海繁华，但毕竟是首府，南来北往四通八达，想找份差事也很容易。十二辗转干了几年之后，才混上这份在火车上打杂的差事。若是他肯吃苦，嘴巴又能说会道， 再过几年说不定就能升上车童，也就是列车员。但这样的机会很宝贵，他每日辛劳又要补贴家用，自觉苦得不能再苦，每每咬牙忍下，夜半凄凉。直到几天前，他在天津前往南京的列车上认识了一个名叫斗笠的老乡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